全是梦的感觉，现在与未来，爱你一定快乐。期望若付出真爱，影片中主角永远不用寂寞。每次风吹也见叶落，辗转翻飞总想振作，迷住了我的心，如像被爱的人，这欺骗换了你满足欢乐。情侣未算，朋友未算，怎么可以快乐？当初那份热情谁在做隔膜？情侣未算，朋友未算，痴心不可装作。即使你回来，早已没感觉，痴情难再一样快乐。完全是自己相信，只需可一起，与你一定快乐。期望在逆境之中，互相的恋爱永远不用寂寞。每次风吹也见叶落，辗转翻飞总想振作，迷住了我的心，如像被爱的人，这欺骗换了你满足欢乐。情侣未算，朋友未算，怎么可以快乐？当初那份热情谁在做隔膜？情侣未算，朋友未算，痴心不可装作。Six